美好的画面漫步在我手。担心破碎了之后要怎么去拼凑。 Baby, baby, love can be so beautiful。 只怪那一棵花输得太重，所有的情节都失控。现在我才懂，只有烟和酒陪伴的凌晨三点钟。凌乱的房间里头还着你的香味，怎么也戒不掉你独特的笑容。

如果真的没有在一起，你不用难过，也许他只是在你无聊的时候给了你一些陪伴，在你还没有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给了你一些惊喜。那些失去的东西我们顺其自然，转身的方式有太多太多了，纠缠是最不酷的一种了。失去的或者是错过的都不是你的，其实不用可惜，也不要纠缠，继续往前走。来听昨天今天明天。 在同样城市中，我们故作冷漠，各自的生活。 爱可以让原来两个陌生人牵手去拼凑一个全新世界，爱也可以让两个人都带着伤口，一个梦是 都说人生呢会遇见四个人，第一个是你爱但是不爱你的人，第二个呢是爱你但你不爱的人，第三个是你爱又爱你但最后却不能在一起的人，第四个

睡得如此沉静，胜过你心事却裂把无情。你说你想要他，偏偏注定要我叫，是月亮还是剩下空隙，要不要春一草花有我用心两颗恰恰空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，一生来图放你的手。

来越重视，你用宽容原谅自私，心情像是一张白纸，单纯反而容易让人懂事。 我会勇敢走 Yeah.